你好，我是王宝令。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并发容器都有哪些坑需要我们添。 Java 并发包有很大一部分内容都是关于并发容器的，因此学好和搞懂这部分内容很有必要。 Java 1.5 之前提供的同步容器虽然也能保证线程安全，但是性能很差，而 Java 1.5 版本之后呢，提供的并发容器在性能方面做了很多的优化，而且容器的类型也更加丰富了。下面我们就对比二者来学习这部分内容。首先来聊聊同步容器及其注意事项。 Java 中的容器主要可以分为四个大类，分别是 List、Map、Set 和 Kill， 但并不是所有的 Java 容器都是线程安全的。例如我们常用到的 ArrayList、HashMap 就不是线程安全的。在介绍线程安全的容器之前呢，我们先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将非线程安全的容器变成线程安全的容器。在前面第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3665。 12章如何用面向对象思想写好并发程序中，我们讲过实现思路其实很简单，只要把非线程安全的容器封装在对象内部，然后控制好访问路径就可以了。下面我们就以 ArrayList 为例，看看如何将它变成线程安全的。在文中的代码中， Save ArrayList 内部持有一个 ArrayList 的实例 C。所有访问 C 的方法我们都增加了 synchronize 关键字。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还增加了一个 and if not exist 的方法，这个方法也是用 synchronize 来保证原子性的。看到这里你可能会举一反三，然后想到所有非线程安全的类是不是都可以用这种包装的方法来实现线程安全呢？其实这一点不止你想到了， Java SDK 的开发人员也想到了，所以他们在 collections 这个类中还提供了一套完备的包装类。比如文中接下来的示例代码中，分别把 ArrayList、HashSet 和 HashMap 包装成了线程安全的 List、Set 和 Map。 我们曾经多次强调组合操作需要注意静态条件问题，例如上面提到的 and if not exist 这个方法就包含组合操作。组合操作往往隐藏着静态条件，即便每个操作都能保证原子性，也并不能保证组合操作的原子性，这个一定要注意。在容器领域，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坑是用迭代器便利容器。例如在接下来的代码中，通过迭代器便利容器 list 对每个元素调用副方法，就存在并发问题，这些组合的操作并不具备原子性。而正确的做法是这样的，锁住 list 之后再执行便利操作。如果你查看 collections 内部的包装类源码，你会发现包装类的公共方法锁的对象 this 其实就是我们这里的 list， 所以锁住 list 绝对是线程安全的。上面我们提到的这些经过包装后的线程安全的容器都是基于 synchronize 的这个同步关键字实现的，所以也被称为同步容器。 Java 提供的同步容器还有 vector、 stack 和 hashtable，这三个容器不是基于包装类实现的，但同样是基于 synchronize 实现的，对这三个容器的便利同样要加锁保证互斥。接下来再说说并发容器及其注意事项。 Java 在 1.5 版本之前所谓的线程安全的容器主要指的是同步容器，不过同步容器有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性能差，所有的方法都用 synchronize 来保证互斥，串行度太高了。因此 Java 在 1.5 及其之后的版本提供了性能更高的容器，我们一般称为并发容器。并发容器的数量非常多，但依然是前面我们提到的四大类， List、Map、Set 和 Kill。 文中的并发容器关系图基本上把我们经常用到的容器都覆盖到了。鉴于并发容器的数量太多，再加上篇幅限制，所以我们并不会一一详细介绍它们的用法，只是从四个大类的维度出发把关键点介绍一下。首先是第一个大类 List， List 里面只有一个实现类，那就是 Copy on Write ArrayList。 Copy on Write 顾名思义就是写的时候将共享变量重新复制一份，这样做的好处是读操作完全是无锁的。那 Copy on Write ArrayList 的实现原理是怎样的呢？下面我们就来简单介绍一下。 Copy on Write ArrayList 内部维护了一个数组，成员变量 Array 就指向这个内部数组，所有的读操作都是基于 Array 进行的。如文中的执行迭代的内部结构图所示，迭代器便利的就是 array 数组。如果在便利 array 的同时还有一个写操作，例如增加元素， copy on write ArrayList 是如何处理的呢？ copy on write ArrayList 会将 array 复制一份， 然后在新复制出来的数组上执行增加元素的操作，执行完之后再将 array 指向这个新的数组。通过执行增加元素的内部结构图，你可以看到读写是可以并行的，便利操作一直都是基于原 array 执行，而写操作则是基于新 array 进行。使用 copy on write array list 需要注意的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应用场景， copy on write array list 仅适用于写操作非常少的场景，而且能够容忍读写的短暂不一致，例如上面的例子中写入的新元素并不能立刻被便利到。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是 copy on write array list 迭代器是只读的，不支持增删改，因为迭代器便利的仅仅是一个快照，而对快照进行增删改是没有意义的。其次是第二大类 map， map 接口的两个实现是 concurrent HashiMap 和 concurrent SkipListMap， 它们从应用的角度来看主要区别是 concurrent HashiMap 的 K 是无序的，而 concurrent SkipListMap 的 K 是有序的，所以如果你需要保证 K 的顺序，那就只能使用 concurrent SkipListMap。 使用 concurrent HashiMap 和 concurrent SkipListMap 需要注意的地方是它们的 K 和 value 都不能为空，否则就会抛出空指针这个运行时异常。为了便于你理解，我在文中也展示了一个表格，总结了 map 相关的实现类对于 K 和 value 的要求，你可以对比学习。 concurrent SkipListMap 里面的 SkipList 本身是一种数据结构，中文一般呢都翻译为跳表，跳表插入删除查询操作平均的时间复杂度是 log n， 理论上和并发线程数没有关系，所以在并发度非常高的情况下，如果你对 concurrent HashiMap 性能还不满意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concurrent SkipListMap。 第三大类是 set， set 接口的两个实现是 copy on write array set 和 concurrent SkipList set， 使用场景可以参考前面讲述的 copy on write array list 和 concurrent SkipListMap，它们的原理都是一样的，这里就不再赘述了。第四大类是 Q， Java 并发包里 Q 这个并发容器是最复杂的，你可以从以下两个维度来进行分类。一个维度是阻塞与非阻塞，所谓阻塞指的是当队列已满时入队操作阻塞，当队列已空时出队操作阻塞。另外一个维度是单端和双端，单端指的是只能队尾入队对手出队，而双端指的是对手队尾都可以出队都可以入队。 Java 并发包里阻塞队列都用 blocking 关键字标识，双端队列使用 duck 标识，这两个维度组合之后又可以将 Q 呢细分为四个大类，分别是单端阻塞队列、双端阻塞队列、单端非阻塞队列和双端非阻塞队列。单端阻塞队列其实现由 array blocking Q、 linked blocking Q、 synchronous Q、 linked transfer Q、 priority blocking Q 和 delay Q，内部一般会持有一个队列，这个队列可以是数组，其实现是 array blocking queue， 也可以是链表，其实现是 linked blocking queue， 甚至还可以不持有队列，其实现是 synchronous queue。 此时生产者线程的入队操作必须等待消费者线程的出队操作，而 linked transfer queue 融合了 linked blocking queue 和 synchronous queue 的功能，性能比 linked blocking queue 更好。 priority blocking queue 支持按照优先级出队，delay Q 支持延时出队。双端阻塞队列其实现是 linked blocking duck， 单端非阻塞队列其实现是 concurrent linked Q， 双端非阻塞队列其实现是 concurrent linked duck。 另外使用队列时需要格外注意队列是否支持有界，这里所谓的有界指的是内部的队列是否有容量限制，在实际工作中一般都不建议使用无界的队列，因为数据量大了之后很容易导致 OOM。上面我们提到的这些 Q 中只有 array blocking Q 和 linked blocking Q 是支持有界的，所以在使用其他无界队列时一定要充分考虑是否存在导致 OOM 的隐患。整体总结来说， Java 并发容器的内容非常多，但鉴于篇幅有限呢，我们只是对一些关键点进行了梳理和介绍，而在实际工作中你不单要清楚每种容器的特性，还要能选对容器，这个才是关键。至于每种容器的用法，用的时候看一下 API 说明就可以了。这些容器的使用都不难，在文中我们甚至没有介绍 Java 容器的快速失败机制，原因在于当你选对容器的时候根本就不会触发它。最后还是给你留到思考题，线上系统 CPU 突然飙升，你怀疑有同学在并发场景里使用了 HashiMap， 因为在 1.8 之前的版本里并发执行 HashiMap 的 put 操作可能会导致 CPU 飙升到 100%，你觉得该如何验证你的猜测呢？